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波萨瓦纳曲风作为骨架，电子的节奏加上酷爵士独有的小号音色，让整首歌曲灵动又跳跃。王菲随意化的唱腔更有着举重若轻的飘逸感，能通过那一份气质里的淡漠独立的神情突出陌生的视角。一起来听来自于王菲《只爱陌生人》。 心里好多话

春风云外，追踪烟里梦，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思念是罗大佑自编自唱的一首国语歌曲，缠绵隽永，意味深长，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情歌，仅仅看歌词就会被罗大佑的才情所折服，称之为诗一点也不为过。 年少的烦恼，寂寞与过眼云烟。

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月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Hey, let's go， 胸中藏着一把火。 Let's see, 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真实的自我虽然有缺陷，但是我们无需为其感到羞耻。每一个人又是天生完美的呢？真正应该让人感到羞耻的是那个不肯改变却还始终为自己的固执和懒惰搬来诸多借口的人。家人的关系同样需要经营，家人就是你最好的修身养性对象。 伤痕都已褪去，怎么会遇见你？正当我渴望一点久违的甜蜜， 不愿再想起那段伤心的过去，从来没有人能够为我解说爱情， 不愿再哭泣， 只想紧紧地拥抱，拥抱这一段曾经美丽的奇迹。

舞龙舞狮、特技高跷、威风锣鼓、喜庆秧歌、变脸反串、魔术轮番上演，卖花灯、花炮摊、写春联、卖绒花、特色小吃，你也可以亲自上阵，动手制作一件原汁原味的年俗产品，给家人送上一份美好的新春祝福。冰封奇观、冰雕、冰上运动，更能圆你一个冰雪童话的梦。 还有远处的万家灯火， 京畿府地，乐享河北，大好河山，最美豫州，火红的豫州，火红的年，年味最浓属豫县。豫县的目前已成为了京津冀炙手可热的年节文化旅游目的地，剪纸、打树花、拜登山、豫县秧歌、民间社火、民俗灯的等多种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此感受民俗文化，体验年节气息。在旅游节期间，你可以来此感受豫州古城的贺年会、暖泉古镇的中国年、中国古堡的闹元宵、文化下乡惠民生、长城脚下过大年等系列活动，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百节年为首，春节呢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最隆重的节日，承载着人们最热烈最真挚的情感。今年过节，不如来到张家口，来一场最有特色的中国年。景点969旅行者，我是泽林。 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